在艱離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Larry 睇真啲啊， 咁 我 Terry 啦 ，Cyrus， 我系 Ken， 嗱咁， 今日 咩睇真啲啊？ 今日系其实餐馆血泪史， 今日食真啲， 食真啲， 今日食真啲。 其实又唔系一定餐馆血泪史，我觉得即系讲，当然讲做餐馆系一个其中一个话题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我啱啱就谂起就系话，其实我哋就讲翻我哋 LA 咁多年嘅。飲食嘅文化都可以講啦，咁當然我哋首先梗係要講做餐館啦，係咪先？係嘛？ 咁相信大家過到嚟，其實不能過到嚟 LA 都有做過餐館， 新移民 又好，都做企台嘅啦，做海豐、大豐。 係啦，我冇，我老實講， 咁我比較 好彩，我冇， 我比較黑仔。唔係，其實做餐館唔係黑仔，即係純粹我黑仔係做。 唔係，呢個係 可以學嘢嘅， 係新移民好多其中一個我好 popular 嘅工作，但我就。我做過咩 ？Circle K 嗰啲咯，收銀咯，一樣啦。 都係服務性行業， 都係服務性行業，都係 service 噶啦。不過 service 鬼主咯。 但係我發覺其實做餐館咧，做過見識會比較多啲，因為做餐館，譬如不論你大細場啦，即係細場嗰啲，譬如係屋企自己形式嗰只，咁大場嗰啲，譬如海鮮酒家嗰啲大型嗰啲啦，咁你見到嘅菜啊同埋啲客户多咗，見識係會多咗嘅。咁同時間咧，裡面咧，咁我學識嗰樣嘢咧，就係你可以寧可得罪個老細或者個廚房，你都唔好得罪個企台，因為裡面好多背後黑暗嘢係冇人會知啲嘢。 係啊，咁其實我想問下 Terry 啦，咁你我未講我之前啦，講下你，咁你係做幾時開始做餐館，或者做咗幾多間，做幾耐咧？ 嗱，餐館嚟講，由我初第一份工開始到都做咗差唔多10年啦，嗰年 好耐啦， 轉咗好幾間我。點解我之前話我黑仔？其實因為黑仔度咧，因為其實嗰排其實係最低潮嘅黑仔嗰排咧，係做開邊間嘅生意唔好啦，係有一間係衰到咧做到俾我執笠嘅，係我唔知點解我去到做嗰排之後佢執咗笠，跟住有一間啊做咗唔夠半年俾衞生規查封兩鑊啦， 查封兩咁唔好啲唔緊要，佢整翻好咪開翻咯， 第三鑊要準備3號啊。佢嗰兩幕已經係封一第一日封一日，第二日啦封好似封成個禮拜。 但係咁啊，其實咁你就講翻啦，咁講翻我啦，我咧就1990年嚟嘅，我嚟到美國之後第二年咧，我已經做餐館。OK， 你講你而家你做得好啲啊！我嗰陣時做咧，我冇車，我要坐巴士去做餐館。 哇、哦！咁我都試過做餐館， 我坐巴士仲係咧。我個巴士唔係你喺屋企樓下，我要行15-20分鐘咧，行去嗰度，希望佢冇個巴士冇5點或者冇放飛機，跟住我就坐巴士就去嗰間餐館度做。OK， 咁嗰時做咧，我真係冇車，我係讀緊 high school， 我讀第二年，我已經做餐館。咁當時梗係乜都唔識啦，係咪先？ 幾耐咗咁個車程要？ 由我屋企到 Anaheim 咯，好近啫嘛！如果車程你係20分鐘啫嘛，但係由我行都可以再等巴士。 唔係，我知啫。當然，我意思係話你出門口至到翻到去嘅餐館嗰個 1個鐘咯， 1個鐘 啊，要差唔多。巴士耐嘛？ 哇，行，所以咧就係 因為又行去嗰度，由屋企 point 咧行到巴士站嗰度咧，係隔3-4條街嘅啫。但係咧，我一定要屈過咁樣去，咁我就唔索性屈，我就行過去嗰個火車軌嗰度，直線行過去。OK， 咁咧就會快啲。OK。咁嗰時做咧，嗱嗰時做餐館咧，你而家你做餐館咧，你要入機篤手指篤噶嘛？ 係啊， 嗰時我哋冇嘅。 寫紙仔。 哦，寫紙仔。 我要學寫單嘅，學要寫單嘅。你寫單咧，你寫緊錯咗咧，俾老細鬧，俾廚房鬧你撲街。 出錯。 同埋咧，你餐館寫單咧有啲術語嘅，你可以講啊。 哦，咁我你有啲寫單我做過，佢哋係有一個方式嘅，其實，因為有而家前輩教我啦。咁譬如話你，尤其 special 嚟係，譬如特別啲係，譬如你做 party 嗰啲咧，或者即係唔好話大型 party， 即係可能一家人6-7一圍台咁樣，咁佢有限定，譬如你第一道菜，你先寫個湯，然後第二個菜可能你寫係佢哋叫熱分啦，或者係頭盤，跟住排排啦，跟住到先到主菜排到落最尾，跟住你就寫炒飯， 住先到甜品，佢有一個格式喺度。 係係係，冇錯。 因為佢方便廚房炒菜嘅時候，佢跟個流程去炒。 同埋咧，同埋廚房佢有啲俗語嘅 ，OK。譬如咧，招牌炒麵，我唔會寫招牌炒麵嘅，我寫 HCM House 炒麵。咁大家都知道，係啦，唔需要你話寫到招牌炒麵咁樣嘅，係啦 ，OK。 哦，呢、這個間間。入間間餐館， 家庭牌咧真係唔同啦。咁其實呢個最簡單嘅方法啦，係咪先？你寫單嘅話，係咪先？你同埋你出嚟出去，可能都成日都可能出嗰啲菜或者咩剩，所以有啲咁嘅俗語啦。 實有嘅。咁同埋俗語都係其次啦。咁呢啲你都係俾廚房套嘅，都係。咁同埋企台嗰方面咧，咁其實因為佢哋有個不成文規定啦，即係譬如你做客，即係譬如你係客咁樣嘅餐館，如果你即係特別，如果你識個企台入方面嘅，如果唔係你唔識嘅話咧，如果俾啲 tips 落個大位咧，大會會先 serve 你先，即係先留個位俾你嘅。 即係好似頭先講，即係頭先我講嗰個 story 啦。 喂，我想問一問 Ken 啦，其實咧嗱講大位咧，點解佢哋要叫知客嘅咧？ 呢、這個知客就用咗好耐，即係我知道好耐已經有嘅，特別係我哋上一代就冇企台呢個 term 嘅，即係全部都叫知客嘅。而家就做，我谂而家冇人 呢个叫知客， 而家冇人叫知客噶啦，而家冇人叫知客噶啦，已经即系知客其实唔系一个而家叫企台咁样揸住部 walkie talkie 阿生几位咁，佢以前系专系专业嚟噶，第一要记晒所有嗰啲客嗰啲家爷仔啦，边一日嚟边一日唔嚟啊，订咗几多台咩之如此类，你每一样食品咧 up 得出个 term 噶， 同埋你做企台或者做侍应都好咧，你一定要认到啲客。 一定 又做一半貴佬，又捉一半旁人嘅生意。其實講完嗰陣時係好穩嘅，因為咧嗰陣時太少啲餐館，少啲競爭。可以做企台或做侍應都買到屋，都係好好生活嚟嘅。同埋平均佢哋做五日至五日半嘅，即係咁樣嘅，佢都要可以買到屋或者有好好生活嘅。OK， 你仲有冇咁貴咧？ 以前生活都低。 係啦，咁啊，係以前生活低，咁變咗咧嗱，譬如你講翻啦，我就講翻啦。鬼佬中意食嘅，大家知唔知道 ？Chicken 炒面，雞炒面係乜嘢？美國 style 炒芽菜咯， 係啊，炒芽菜， 炒碎啊嘛，係 啊， 我嚟咗美國，我先知道原來炒面就係炒芽菜。 Chicken 炒面我都唔知道，就係炒芽菜。 真 係 㗎，出咗國我先知道。 我都唔知道，我喺度做企台，炒芽菜乜鳩嘢嚟？啲我哋香港唔食呢啲嘢咁咪先？乜出原來鬼佬係中意食呢啲嘢嘅 ？OK 嚇、啊，因為我嗰時做咧有得意嗰餐館，有梅菜扣肉，又有雞炒麵，咩 American style 喎，有梅菜扣肉，又做兩邊喎 ，OK， 所以咁樣係係嗰陣時有你有啲咩可以講咧？ 我做餐館，通常我做嗰年其實都比較後期咯， 嗯， 做中餐館為主，即係鬼佬都做過，即係唔係做過餐，即係鬼佬係有 serve 過，咁日本餐有做過啦，咁其實我如果多餐堂上做冇特別嘢，係反而啲客。 你講客嘅質素， 嘅質素真係好誇張啦！嗰度真係有排講啦。其實嗰啲話好粗口飽。某即係去咗咁耐啦，其實應該唔好咁耐，做咁耐之後嘅發覺係，基本上係我發覺係，我唔知係啲客其實可能有啲係自虐心態嘅， 係中意俾人鬧你嘅意思。 係俾人鬧，係你喺度聽，你唔屌鳩個客，即係錯咗你唔屌鳩個客係唔舒服，係唔安樂噶。你屌完佢之後，佢好開心噶啦。 唔係，但係嗰個客個要求係咪好過分定咩先？ 好過分啦！嗱，都好多個例子其實。 食緊嘢嘅時候，佢問我攞叉喎，真係 攞叉都事少。即係譬如係落單咁啦。咁以前我做幾多有就習慣啦，因為你餐堂一定有中啊嘛。 係。 咁假設好忙，係禮拜六，假設應該新年。大年初一啊，年三十晚啦，咁 expect 係餐都爆曬場噶啦，咁你一定冇位噶啦。咁、那個客入到嚟攞位，然後佢企啊大概等咗十五分鐘， 等位， 然後就喺度轉頭同我：我等咗好撚耐啦，點解冇位啊？然後我偷嘢跑咗佢，你唔撚等你咪撚等啦，行過隔離食啦你。 唔係等嗰時，仲有之前做啲人就仲等等得耐。 係仲等耐過佢㗎，咁佢就覺得我入嚟食嗰幾廿蚊就已經係上帝㗎啦嘛。咁然後到落單嘅時候，咁假設係八點鐘落單啦，咁然後落完單，咁忙爆場，咁但係 expect 嘅廚房係參差我都冧檔，我哋叫冧檔啦，即係廚房係做唔出唔到菜，或者有時半小時出錯。咁入咗單，前日得15蚊啫，個客又係咁同我講。我等成大個鐘，成個鐘頭啲菜都未嚟，咁我就行過同佢客講：你幾點？你八點鐘同我落單，咁而家十五蚊。 其實呢個咧，就因為你電腦入單嘅，電腦入單會寫住你幾點入單噶嘛。 嗰陣時冇 時間噶。 唔係嗰陣時，我做細餐館冇。 哦， 細餐館。 哦。用手寫。 用手寫。 哦 ，OK。 咁我都係慣性，因為你落咗單，你做其他，你會大概知道 OK 呢個幾點，嗰個幾點。係係係。咁我話：你15分鐘前同我落單，你同我講成個鐘頭，你嗰40蚊點樣死出嚟啊？而家廚房又冧撚咗檔啦，裏面啲嘢生嘅咧，咪食啦，係食我就即刻攞出嚟喺我面食撚咗。如果唔係，佢同我乖喺廠度。 咁我走喎。 其實你講呢個冧檔咧，即係做中國人嘅生意或者唐人嘅餐館咧，一定係冧檔。點解咧？因為你一個人咧係做幾個 position 嘅位嘅，又帶位，又收錢，又執外賣，又做埋 bus boy， 又要執台。啊！一樣仲有咧，有時我做嗰陣時仲慘啊，仲佢台面咁大咧，你要收翻細佢，又有人又再坐細台啊。OK， 哦，呢啲換下啲周嗰時啦。 嚇、啊！仲有啊，我嗰陣時做啊，你講一講啦，你嗰啲其實我做餐館咧，其實最好做咧，我講大型嘅酒樓咧，最好做咧係做人哋擺酒嗰啲 啊，好多人 擺酒係因為咧，佢已經 set 曬個 menu， 你可以 follow 收埋佢 deposit 係咪先？ 嗯。 set 好曬，最慘就執台啫嘛 ，OK， 咪多人咪執冇所謂啦，係咪先？喂，咁你執啦，最因為佢 set 埋個 menu， 菜又 set 好曬，你只不過係出菜 serve 啲客，搞掂收工係咪先？ 係好做。 咁有咩分別咧？同即係唔使寫菜， 唔使寫菜，你唔使執，你成晚你就係 你嗰啲嗰張菜單全攞出咩，你就懟咩上去。 係啦， 啊，你收台嗰刻你就 唔會亂啊， 唔會亂，已經 organize 好，同埋你嗰啲廚房已經準備好曬啦嘛。系啦，同埋你，如果你 人吹啦，從來都， 因為有啲客咧， 都係廚房吹翻個客，你唔成，我係要炒咗人懟咗上 嚟。係啦，唔係最慘就係你做擺酒嗰啲就係咧，出曬菜之後咧，嗰啲客唔走，因為佢要跳舞，佢要唱歌，咁你唔收得工啊嘛，係咪先？你要等佢 happy 完走曬啦， 起碼兩點鐘啊！ 我唔知喎，廚房要會吹菜嘅，點解要吹菜？ 因為佢 prepare 廚房早收工嘛，廚房永遠佢好準時。廚房好準時收工 嘅，所以你擺呢條擺酒咧，佢唔會等你嘅，佢一次過出緊曬啲菜俾你食㗎。 譬如你 香港或者好啲， 到十一點鐘， 我諗都會唔會爭得好遠嘅咧？ 個企台會即係譬如佢個流程，譬如廚房永遠都係十點半或者十點鐘收工㗎啦。咁假設你個 party 上到第五道菜或者第六菜，九點或者九點半第五第六道菜，你仲有後面嘅幾道菜填喺未上啊嘛？廚房啲嘢就炒曬出嚟， 係啊， 拱曬菜 都擺定曬， 係啊。 咁十點佢就即刻收 走 人，嗯，佢唔理啦。咁你企多你自己坑佢啦嚇， 嗯， 唔係香港如果擺酒就好啲嘅，佢起碼到十一點嘅，呢度就唔係啊，呢度九點幾十點咧就要你食甜品噶啦。 香港應該有輪間啲咩？因為我意思係打麻雀噶嘛， 係啦， 打麻雀打好撚夜， 係啦，你八點先開席噶嘛， 但係嗰陣時試過真係我哋打咗好夜，打到真係 打通頂噶嘛， 通頂咁即係走曬。 喺香港，係 打到好夜噶，仲唔係一台兩台，係喂十幾廿台咁喺度打。 同埋另一樣嘢咧，嗱啲香港嘢咧，香港追餐館或酒樓嗰啲咧，咁多員工食飯咧，佢唔會等到收工先食嘅，佢係五點、四五點、五六點就食噶啦。呢度就 開上場之前， 你做工之前食噶。嗱呢度唔同，呢度咧 你收工先食。 呢度好慘嘅，呢度我哋咧。做企台咧，三點鐘食飯。 係，我嗰日見到茶餐廳三點半。 我都撲街，我死緊咗啦。 三點鐘， 我都胃痛啦，係咪先？夜晚仲慘癲啊！十點食飯，九點幾。 佢有咩嘅？佢有時間嘅。譬如你早，佢哋叫早餐咧，就大概三點半。 早餐三點半。 跟住晏晝嗰餐就三點鐘。 早餐邊有三點半？冇早餐食，我等到三點鐘先㗎。 咁要睇翻個餐。 睇翻個廚，睇翻老細廚房，佢有時煮嘅，佢會煮少少出嚟俾你食，問你食唔食？ 但係。你三点半嘅意思系几点翻工先？三点半食 lunch， 你每九八点 唔系我哋咪十一点钟翻工咯， 系咯， 所以翻工啊，十二点翻工，跟住佢 lunch 话两点几三点先俾你食噶， 系啊，正常。跟住就到夜晚啦，好彩嘅话咪正常准时收工，咪九点钟食饭咯。 系啊， 一个唔好彩撞正 party 嘅话，咁你等 party 收工先食啦。 咁呢啲 party 唱歌跳舞， 唔好讲嗰啲啊， 吓， 你 mother day 啊 ，mother day 直头冇得食饭添啊 ！mother 由开铺十一点钟做到下昼，做夜晚啊！我嗰阵时，仲惨，嗰阵时我哋几多就系坐埋侧边食饭，食完之后仲要即刻执嘢添啊！即系等下一轮拍嚟啊 ！mother day 嗰时好夸张，冇而家咁夸张。 mother day 都算老低二啊，做农历新年你先有 佢。唔系，我觉得 mother day 系夸张咗农历新年嘅。 农历新年我谂好夸张，农历新年系年三十定年廿九开始。 因为农历新年你会唔会撞啱嗰个系 holiday 啊？ 佢跟住跟 你星期二、星期三农历新年，你咪老桥咯。 但系我哋撞正礼拜五六日呢啲咪死俾你睇。 但系 mother day 一定系新地啊嘛。 mother day 一定系 weekend 嘅大佬。 新地啊 ，mother day 老 大嘅就系啦。啲人谷埋一齐嚟嘅大佬。 你 mother day 就嗰一日就踩十六个钟啫。咁你譬如你农历新年你撞正啦，五六日你真系呕血啊！ 即今年咯， 连续三日就十六个钟头。咁你就铁人落力赛啦。 咁如果喺呢一度摆酒咁样，啲人话要跳到舞跳到两点咁样，咁系又有几多？ 佢唔会两点钟， 一点啦。譬如咁样讲，我意思系个 十二点钟踢你走 吓，咁个试验留一个啊，留定系全班留低晒？ 佢要睇你個 party 有幾多有幾大，因為譬如話 ，OK， 你廿圍嘅話，咁可能大概佢會一個 party， 如果佢負責大概 set 兩個經理或者一個經理，然後就大概帶六個到啊，六個 咁多 六部片台。 但你 suppose 係執好曬啲嘢食噶咯喎， 唔係最慘就係咧，因為咧佢喺度跳舞嗰時咧，有時你執佢阻住你執嘢啊，因為你一定要全部人執曬嘢，你等 你至少等我出個冇咗人。得咗，你先可以過。 因為你執嘢嘅時候，你要 for tomorrow 噶嘛，聽日午市噶嘛，你要執好，你就算你唔執好十成，你都要執好八成啊，係咪先？你執好之後，但有時佢跳舞，佢阻鳩住你噶嘛 ，OK？ 同埋佢跳嗰時，佢阻住你啲台 set 翻原位噶嘛，還原噶嘛要。 個攞又大啲啊嘛，頂住。 係咯。 我所以通常都係咁上下。 當時中意唱卡拉 OK 啊，大佬，你要擺手出去跳唱卡拉 OK 噶啦。 呢段時間通常我哋啲經理企都係玩。 最慘咧，最慘擺酒嗰陣時咧，結婚酒啊，有啲人中意唱《舊風圓夢》啊。 哦， 好奇 壓埋咯，舊風圓夢壓埋 嗰啲。舊風圓夢係講分開噶嘛，係 咩都有噶啦，結婚咩都咩古靈精怪都有。 你齋就未唱翻飛燕嘅啫。 我表嫂结婚嗰阵时要抬轿入去啊！ 喺香港， 喺香港，真系离谱嘅， 真系大龙凤啊！ 啊，真系 你俾得起先就大龙凤啦，有 系啊！咁梗系有，咁啊梗系有水。 咁但系你哋会唔会 expect 即系譬如人哋跳老舞咁，会唔会 expect 多啲 tips 嘅？ 冇。 呢个 唔会 expect 嘅。 通常佢系譬如你个 party 咧，佢。打定係 10% 一定走唔甩㗎啦。 係啊， 呢度傾好曬， 傾好曬。 但係咧， 結婚嗰陣時呢度， 但係咧，我最 cheap 嘅。 但係咧，你美國呢度咧，只可以侍應係收錢嘅啫，即係收 tips 係一定係 go to the waiter。但係我哋做唐餐館咧，有時唔係㗎。老細都要分一份嘅，或者老細個仆街咧就話 house 要分一份，咩叫 house 就係你咯，house 要分一份嘅， 好聽啲啦。 有時廚房都要分一份啊，係咪啊？係咪啊？ 唔止一份。 點樣分啊？譬如有八個侍應。 哦，咁其實唔止咁樣，你要睇翻首先間餐館有幾多個老細先。 係。 即係譬如佢有個可能會有個叫光顧嘅，即係負責抌先一個。咁另外一個負責真係進場揸 光顧喎，都有一份啊。 有，咁你嗰度已經撳咗兩份啦。咁啊，廚房大佬嗰度有份，即係 total 你應該三個老細啦。咁你變咗三份先，然後你就譬如有一間有三個經理、總經理，咁啊再加多三點，即係可能再加多三份。通常最大老細一點五嘅，咁你一點五即係一開波俾老細冇咗四點五，然後總經理就一點二， 我仲有一點。 跟住咁你冇三個，你冇再加多三點六上去啦。然後你就睇下幾多個企台啦，然後你就分等級，企台就分等級咯。咁譬如可能你有企台最高一厘，即係一份啦。 係咯。 可能譬如有四個嘅，咁你四份四個，又加多四份上去。 但如果有啲企台啱啱入嚟做唔係咁熟，咁佢冇分 到。佢有，佢唔係分一厘，啱啱收入嚟，佢視力係由零點六，即係我哋叫零點六開始嘅。 半份多少少。 半份多少少，或者係五份或者半厘你新手啊，然後就睇你想去到邊個位置，就一嘢就加上幾多級啦。 跟住之後就 bus boy 啦。 bus boy 嘅話，通常係三厘到四厘啦。 OK。 咁然後如果你有點心或者 三厘到四厘咁多， 喂零點三厘 一個，零點三。 我嗰陣時做企台就好啲，我哋有五厘，即係譬如咧企台收100元咧，我做 bus boy 嗰時咧就收50元。OK， 咁變咗咧全晚四至五個鐘咧，我連埋底薪咧都有80元， 四個鐘。 四個零鐘係咯，係啦 ，OK， 冇咯，我而家 係啦。嗰陣時就好景啲啦 ，OK， 因為嗰陣時我做咧 有好多鬼佬啦，同埋有好多訂台嘅 ，OK，、 啊、 所以佢一定要請我，我請我嗰間餐館係請三四個 bus boy 嘅、 嗯、 ，OK， 嗰個餐館唔係就可以只可以擺到20位嘅啫， 啊， 又係算好鬆動噶啦。咁嗰陣時咧就三四個 bus boy 已經，同埋咧每晚都有訂台 weekend，OK，、okay? 所以一定要企係好多企台同埋 bus boy 度執嘢嘅。同埋咧嗰陣時做咧，因為做鬼佬或者唐人即係咁之間嘅咧 ，Sunday 咧係好早食飯嘅 ，Sunday 係五點鐘就啲鬼佬就開始嚟噶啦。到九點鐘咧就 散㗎， 就散啦，因為新嚟個個第日要翻工啊嘛 ，OK， 咁咪可能你做呢啲唐人區或者好啲啦，或者或者你可能都做到十點十一點啊，但係嗰時做嗰個區咧係鬼佬多少少啦，即係喺 Anaheim 嗰邊啊嘛，咁咪變咗又近食肆嚟啦，咁咪變咗咧九點鐘就散場啦 ，OK， 我嚟 LA 呢度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咁啱先呢度啲夜市最食市夜市最旺， 最旺嗰時， 嗰時宵夜係旺過夜日，夜旺過 dinner 咁犀利， 到一兩 宵夜，宵夜旺過晚市， 宵夜旺過晚市嘅真係要排隊食宵夜㗎。 喺邊度啊？嗰 時呢度啊，呢一帶啊。 O K， 食幾 條？嗰時好賺應該，嗰時好賺。 嗰陣時候咁，另外你哋冇另外一番光景㗎，其他 嗰時你話係幾年前啊？ 我諗應該係九至九幾啦。九幾咧？我知道九五 嗰時冇咁多競爭啊！ 我記得嗰時啲戲院仲有午夜場，睇到兩點，睇、到兩三點。 你話係香港戲院嗰啲作品？ 呢度呢度呢度嗰陣時候，嗰陣時宵夜要排隊嘅，食宵夜要排隊嘅。 一係完咗場啦，午夜 完咗場，即係當然冇而家咁做得咁難啦。 同埋啲人落咗之後都出嚟食嘅。 誒誒，你今日收得早喎？係 啊， 係啊。 咁你頭先講開話啊，賓 tips 嗰啲最慘係幾多？如果你大酒樓嘅話，咪 點心阿姐咁，你咪零點二咯。 零點二啊，哇！ 點心阿姐通常如果你晚擺酒就真係全菜啦。 全菜咁咪零點二噶啦。 啊， 咁最忙 即係一晚嘅話， 一晚人齊嘅話係你要除翻30-40分左右啦。 係啊，嗱，譬如你唔係你 然後嗰一份你就要乘翻你零點，你譬如咧我 bus boy 零點四嘅。咁啊，除完之後我再乘翻零點四，即係我攞到嘅小費。 嚇， 係啊， 一晚最高嘅小費係幾多咧？即係佢哋 total 收。 初 樓上你樓上你咪乘咯。 嚇， 每一圍佢叫一圍個圍菜三至四百萬咯，三百蚊至四百蚊到啦。OK， 而家200蚊都好少噶啦。OK， 除非你會有簽嗰啲， 一結婚都300幾。 三百 廿年前啦。 三百幾至500啦。OK， 咁你廿圍你咪乘翻咯，乘翻之後 跟住再16。十八 咯， 十八咯， 系咯， 阿先八千啊，系咪？ 但系你入幾多人咁啊？嗰、那個多日多少人嚟爭好 遠？因為如果你一有大 party 就人一定多，咁你就一定咩噶啦？ 其實根本上就唔應該廚房應該唔應該收嘅。 喂，你咁樣講8000蚊啊，18% 即係1500蚊，1500蚊分30份，即係每一份50蚊，50蚊再除0.2咁啊，得翻10蚊。 係啊， 哇屌！ 係啊。 即係你仲要成晚就得個10蚊嚟存在。 嚇！哇！真 係。跟住如果你做 bus boy， 你做 bus boy 或者企袋，你等個 party 執場，你都係先得個街上咁多㗎咋。 嚇！ 係啊，你而家你講呢個擺酒咧，就多啲人啦。譬如有時咧，我哋做餐館嗰啲咧，最興嘅打到一兵一卒嘅。打到一兵一卒意思咧，就係話咧，帶位又係，聽電話執外賣又係 ，OK 計錢，即係嗰陣時冇咁篤篤咁即刻出個單出嚟㗎。嗰時 做 好多，嗰時咧屌你咪仲要咁用手撳計數機撳篤篤幾多錢啊？係我撳㗎，我哋全部計台又係做，乜都聽電話又係啊。 有我做嗰時都有啲餐館用手計嘅。 即係我講緊係， 即係我意思用手計意思，連個 waiter 都要計埋。 係啊， 你賣埋張單。 我講緊廿幾年前，而家啲網而家全部係篤噶嘛，而家夠出單噶嘛。 十幾年前都有，都仲有啲嘅。 香港就算香港而家都好似，我諗兩年前都仲有個飲完茶啦，講晏晝都係馬上就計咗餅拎飯。 香港好啲啊嘛，因為香港唔識計税啊嘛。 邊度你計税？ 香港實價啊嘛， 要計税啊嘛，同埋我哋呢個稅率。隔幾個有改㗎嘛？點解今年仲係 election year 一間嗰個 proposition 出嚟嘅話，唔知邊個要加税嚟到 叫？我喺隔離都啲美國都仲叫好啲嘅一個税啊嘛。 係啊。 我 Canada 係兩個税㗎嘛，state tax 同埋 federal tax 㗎嘛，兩個稅率係唔同㗎嘛。 隔離個 city 隔離兩條街七個，我呢個街八點五噶嘛。 係啊，所以你冇得 死噶嘛。 所以你一定係用，一定要計數機篤噶嘛。嗯，一定要計數機篤噶嘛。又多電話，又計外賣，要執外賣喎。嚇、啊，一間一有時我以前做企台嗰時候，有一晚唔知道就得兩個人做個企台。電話嚟索性電話唔肯聽啊！直頭好細都冇辦法，做唔到啊！ 冇辦法接到真係。 出 busboy 有冇人執？我啲人喺度等緊喎，黐線！ 係、嗯、我哋好多時都見到係空台啊，但係冇人執。 係啊， 咁但係有啲話鬼佬多啲啦，鬼佬餐館啊，我意思好撚多空台喎，但係應該唔擠人。 佢哋嗱呢樣嘢同中餐館唔同，佢哋有分 section。中餐館係冇 section 分類。 係啊， 即係佢哋中間所謂都分 section， 純粹呢個經理我帶呢一個。企台，我去呢邊個場，然後另外一邊就走去另外一邊場。但不過你都係其實走嚟走去一樣嘅，冇根本冇 section 分。 因為咧，佢有時啲餐館太大啦。我明白個鬼佬點解嘅。譬如咧，我佢咧有啲 section 係唔開嘅。譬如你咁樣有一個客坐喺東，一個坐得去西，我點 serve 啊？點 serve 啊？ 行多幾步啦。 有咪有時啲餐館真係好大嘅，有啲鬼佬餐館好大嘅。 我去啲台式火鍋有啲都唔開㗎。 係啊，因為佢就變咗佢一 section 好細要講緊。 係，冇辦法，佢一定要 keep 住咁高 長個，係咯個人流嗰、那個範圍。 一個東一個西，我依家 serve 呢邊，又 serve 嗰邊，唔得嘅，唔得 嘅。唔係，但係講緊好多人等嘅時候，佢都留空五張台、十張台。 因為佢譬如佢有佢自己係可能佢 我淨係唯一嘅解釋係你唔夠人做嘅啫。 唔係，如果鬼佬餐館有啲係擺款。鬼佬餐館有啲係擺 控制你， 一擺款佢覺得自己咧，哦你冇訂台，撲街我就唔俾你，就算我有位都唔俾你，係咪先？就算我有位咯，都要等你，都要等三十分鐘 ，OK？ 同埋佢哋企台有分話 ，OK？ 今個企台即係每個企台人大概佢要睇大概六張台到啦，咁佢六張台範圍咁多唔多？佢可能今日得嗰四個企台，咁啊廿四張台，我話知個場有五十張台啊，咁我六個企台廿四張台 ，that's it。 即係因為唔夠人做啦， 唔夠人做， 而家咁樣講， 係 唔會喺夠人做嘅情況唔撚開俾你啦。 佢唔會，佢要夠人做嘅時候，佢派出幾多人就幾多張台嘅。 係有一間台式喺呢一頭嘅，成個日都係喎，空好多台出嚟喎，好多人喺度等喎，但係佢都唔錯喎。 哦，呢、這個亦都 係 一個客。 呢、這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可能佢做唔切，佢唔得放多人落去。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嗰啲廚房出菜慢啊。要出菜慢嘅話，啲客又食得慢，係咪先？ 食火鍋咁樣，基本上已經。 我頭先話咁同啊，但如果有啲佢真係話廚房炒得慢，係頭先你講嗰樣，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炒得慢，出菜慢， 嗯、 客食得慢， 嗯、 執台慢，你係咪先？咁你變咗你全部啲人喺出面等緊咯，你全部一個又嗰個連鎖效應咯。 跟住個客又唔俾消費啦，然後就係個客就黑黑面啦。咁個客黑黑面唔俾消費，然後到其他黑黑面，咁然後就到其他就對翻下一個客黑黑面。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呢樣嘢， 即係你寧願個客喺出面等， 係啦， 而唔好喺張台度等，係咪咁樣講咧？ 係， 都可以係咁，係有啲係有啲係咁啦。 同埋你人嘅心態 啊嘛， 又俾我會覺得你同我講話，我哋出餐慢啲啊，但係你想唔想坐啲坐先啦、啊？咁我會開心喎，我梗係坐低食。 有啲人，大部分，但不過大部分啲客唔係咁諗噶嘛，佢覺得我坐低。 但只要你同我講定先，咁我 OK。 同埋即係有啲企台真係好，啲企台真係好慘，因為其實執台應該唔係個企台做嘅，因為係另外一個人做噶嘛。你冇理由有出菜又寫單，跟住又執台喎，係咪先？你執唔切台，你跟啲客咪等咯，係咪先？ 如果撞正間餐館墨西哥，即係墨仔做 busboy， 然後撞正之前嗰日墨西哥節，你就真係嘔完啦嗰下。 唔係最慘有啲老細係。直头佢唔用 busboy 嘛，佢要你企台做埋执台嗰啲啊嘛， 悭人工啊嘛。冇问题，我讲譬如话，点解墨西哥做 busboy 嘅时候，墨仔做 busboy 之前嗰日，如果墨西哥 party， 你先惨就系，佢哋就赖晒成扎墨仔 busboy 就走晒去饮劈晒，第二朝就唔使翻工， 第二朝失踪， 就失踪咗，就冇企就冇 busboy 得企台嘅啫，即系一个人做两份工。 嗯，最差嘅情况系咩咧？ 最差情况咪好似咁啊，就系。你要做埋大位，然後你要做埋 收錢 收眼，然後你又要做埋個 busboy， 然後做埋其他 收錢先不街啊！收錢但收錢收錯咗啊！第二次老實話你啊，你自己嘔翻出嚟啊！ 要你嘔翻出嚟， 要噶， 梗係啦。 呢度咧就有啲企咗同我講啦，因為人所我同我老婆食嘢都係噶， 我用最收錢 credit card 噶嘛。咁樣咧就佢就話到明就唔好寫嗰個 tips 落嗰個 credit card 嗰度噶嘛。佢就話老細 tag 噶嘛。有 陣時 啲老細 睇埋 你嘅有冇？ 呢啲視乎老 師，視乎老細嘅啫。因為嗰陣時我做嗰陣時咧，係老細你嗰、那個係老細喺個揞翻出嚟先嘅。我哋喺嗰揞翻出嚟先嘅。因為老細個錢櫃，譬如咧，佢錢櫃佢就話：哦，我個錢櫃咧就有500蚊係 cash flow 嘅 ，OK， 找續嘅咩咧？咁可能會多500蚊，即係喺呢度攞翻出嚟嘅 ，OK。 咁啊，有視乎老細，好似聽話啫。 唯一就係最見到 Peter 我最唔想咧，做幾多就唔想你分擔。 哦， 即係你，譬如你一張， 但鬼佬最興嘅， 鬼佬最興，你四個人食四張 credit card 嘅。 我嗰日喺個食個意大利餐啊，咁啊等咗好耐喎。係忙啦，但係冇咁誇張啦。嗰晚我諗有一張大台咧，就係30幾人嘅。 全部分， 每一個人一張單啊！我哋同個 waitress 問點解咁耐啊埋單，埋咗九個字啊佢。佢話冇辦法啦，佢逐個30個人。 同埋嗰啲鬼佬最撲街一樣嘢咧，有啲都唔帶 cash 嘅。你出去食飯，成班人帶食飯咧，最緊要嘅第一樣就帶 cash。有啲人唔帶 cash 嘅話咧 ，it makes everything off， 即係成個。找就計錢嗰度咧會 off 曬，因為有啲人，哎呀，我要俾自己俾 credit card， 又呢樣又嗰樣啊，係咪先？ 即係你話分單嘅情況。 係啦，係啦，跟住咧又話，誒俾税，俾税有度又話又難計噶嘛，你點計啫？點除翻啫？係咪先？ 唔係專業啊嘛， 跟住有啲人又叫嗰個税又貴啲噶嘛，係咪先？我叫嗰平啲，咁我點解要除翻啫？係咪先？ 係嘛？唔係喎，但係你意思我，你而家三個人，你三個人分單。我寫完你一張單，你就一張單噶啦，你又另外一張單噶啦。 但不你唔係，但係你落單一齊一張單顧噶嘛。咁你 expect 我哋埋單係同一張單咁走算數啊？ 三個人都好啲啊！ 咁到你埋單分三張單， 三個人都好啲啊！頭先你嗰個就真係 哇！我因為望住佢，真 係你只要記住翻呢個客食咗咩菜，嗰客食咗咩菜，你寫翻出嚟 係 你咁樣分翻落去都幾嘔血㗎。 同埋你講翻鬼佬嗰啲啊，鬼佬 簡直噩夢啊！ 同埋你班鬼佬同唐人嗰啲又唔同啦，鬼佬就一日分開 station 噶嘛，佢就一個鬼佬 serve 你噶嘛， 所以 唐人嗰啲唔係噶嘛，呢、這個又 serve 嗰個 serve 你嘛，大家覺得好有好定唔好咧？ 係兩睇，如果響 我唔中意啲鬼佬嘅方法咧，一個佢忙嘅話，我一係等到，我就係等個我屌你你個 stick 出咗嚟，我就要個 stick sauce 咧，等到你做咩 個 stick 都我用咗啦，我要只叉， 唔係。 冇差用， 十分鐘之後先你俾餐我，真 係。所以而家有時變咗係我入餐館食，即係我出食飯，我見到人哋忙，我有心咯。不如我直接落去幫手啦，你唔好收我錢算數啦。我最多俾翻小費你，我同你落埋單，我同你入埋電腦，同你出埋菜，淨係落我自己張台前位數。 我唔理，我去鬼佬餐廳，如果等得耐嘅話，我一定嗌其他啲 waiter 嚟幫。 唔係，我都一定嗌其他嘅。 一定嘅。 咁當然啦，你 major 落你食嗰張單嚟，梗係揾翻你 serve 嗰個啦。就有陣時真係。啲好簡單嘅嘢，我見到人哋。 但係佢同埋鬼佬，佢好得意，佢成個 system 係咁嘅。嗰個咧，佢有個企台啦，同埋咧出菜嗰個 server 咧有另外一個 job 嚟嘅，同埋咧即係咧佢 waiter is waiter，OK？server、okay? 嗰、那個你喺嗰個出咗菜之後攞俾你嗰有另外一個另一個工序嚟嘅， 係 另一個工序嚟嘅 ，OK？ 嚇，同埋 busboy 啦，佢哋分 busboy 一定有啦，係啦 ，busboy 一定有啦，佢係啦，同埋同埋。同埋咧，有時咧，你忙緊嗰時咧，忙緊嗰時啦，忙緊好忙啊，爆曬抌曬檔嗰時咧，個 manager 咧會企喺嗰個出菜嗰度咧，會 make sure 嗰個菜唔會出錯。 嗯， 即係佢會企喺度就話：哦，呢、這個菜就去 A one 嘅 ，B one 嘅 ，OK。 我唔知 係啊，即係佢 make sure 個菜唔會出錯，因為一忙嗰時會冧檔啦。 一定錯。 咁你唐山館可能就冇啦， 都會出錯菜啊，好多時。 會 唐山館有冇一個有個 manager 或者經理喺度就冇啦。冇 啦。背後呢啲嘢，你嗰啲老細嫌錢腥咩？真係佢冇啊！你全部自己搞掂佢啦，我唔理你。 但係所以鬼佬餐廳就係佢就分翻佢自己嘅啲事啦。係 啊， 個 session 就係 個 busboy 就會視乎企託分幾多，通常好多時係 15% 到啦，甚至18。 busboy 即係佢，因為佢跟個企託走啊嘛，個 section 啊。 係。 所以佢哋係 全菜嗰陣有冇一分咧？ 咁我唔知啦，因為 全菜我真係唔知啊。 因為我做嗰陣時係冇全菜，全菜嘅。 唔係，如果鬼佬嗰啲佢全菜咧，佢係 rotate 嘅。有時嗰個係會做 serve 全菜，跟住隔咗一陣咧，一隔呢一兩日佢又去俾翻 waiter。佢即鬼佬嗰啲好 flexible 嘅，即係佢要咧全部都要 well， 全部都 on， 全部都係 train 嘅， 個個都要個 position 都要識做。 係啦，個 position 都要識做嘅。 係。同埋得咧就你又想。 同埋鬼佬，我見到鬼佬好多餐館咧，譬如咧你譬如唐人，我可能都冇啊。鬼佬嗰啲餐館咧，佢嗰啲切橙嗰啲咧，佢唔會用刀切，佢有部機撳一撳落就出噶啦。 嗯、 唐人嗰啲冇噶，咁用刀切噶。鬼佬嗰度見到好多間咧，佢都係咁佢切塊咁樣快快靚正啊嘛。 同埋衞生， 係啦，衞生啊嘛。 唐人餐佢啲切橙，佢都係攞啲咁大嗰啲膠兜管，攞啲橙即係都死出嚟。 衞生乜嘢嚟 嘅？冇呢樣嘢嘅，全部 衞生何價？ 啊，同埋廚房嗰啲仲慳咁啊！嗰時做。 你會唔會真係鬼佬嗰啲餐廳衞生啲咧？ 起碼 prepare 上我見過 係。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就係咧，我唔明白唐餐館嗰啲，即係我真係唔係話 target 話呢度啲清。 緊要啦，唔緊要啦，係。 嗰啲廚房冇理由成日將啲食物係放喺地下嘅，即係嗰啲冇理由將啲食物你放喺地下嘅。 就算有兜兜住啦， 佢係中意放喺地下喎，真係唔知點解。 一方便啊，同埋你台面佢冇嘢俾佢執，因為台面你放上台面。 咁你都冇可能，真係唔可以放喺地下。 曾經有個餐館喺呢一頭啊，都係俾食環署 ban 咗啦，因為擠咗啲肉喺地下。 冇辦法㗎。 嗱，你去睇嗰個 public health 嗰個 website 咧，有睇睇睇，其實我電話唔記得攞嚟。佢嗰個 website 會話俾你知，有啲餐館咧。其實佢俾人釘或者俾人停業幾日咧，佢可能就係冇熱水都唔得嘅，佢冇熱水咧都唔得嘅，佢都俾人釘嘅。 咁要睇翻個咩啦？睇翻個揭開，睇翻呢個客户都爆嘅啦。 係啊， 但不過你頭先講話啲肉放喺地下咧，個恐怖之處就係、是、咁，其實個人經驗啦。 其實你有兜兜住點解太個污糟咧？ 佢中意放喺地下。 佢問啊，係譬如即係我唔方便講邊間餐館啦。 係。 咁佢咁啱後面係垃圾房，咁個廚房隔離後面垃圾房啦。咁個廚房入邊冇位擠喎，佢嗰係唔知擺豆腐，然後就放咗出去。咁啊太陽暴，嗰日仲夏天， 豆腐瀨嘢啊！ 夏天太陽暴。 哦，唔係擠喺廚房入邊，即係出邊街。 豆腐瀨嘢啊！ 入邊廚房冇位擠啦。 嚇！ 咁佢擺 咁出邊街定一定唔得啦。 廚房爆咗。 然後夏天第二天時 嚇， 咁廚房我唔知，因為廚房佬知道。豆腐唔得啦，然後照炒翻出嚟俾員工食，當完間菜，咁啊班廚房就唔食，咁啊嗰日我就嗰日我又唔知啊，喺 呢下毒啊， 廚房醒目啊， 即係其他知啊，等我唔知忙唔忙，唔知咁我而家 告 嗰個食完我就食物中毒個病一個禮拜， 哇！ 跟住老細係唔俾錢嘅， 嚇 老細梗唔係俾錢， 所以老細 冇 cam 冇得 cam 啊呢樣， 咁咪告鳩啊！ 嗰陣時啱做又咩都唔識啊，唔敢告，又驚冇份工， 哇！真系， 系啊，真系，真系、就是、 不必列喎呢啲啊！ 唔系你就算豆腐嗰啲，就算你唔系热天，你都唔可以，一定要系 all time 放喺雪柜嘅，唔可以咁拎出嚟噶嘛，一定系雪住噶嘛。 但系啊，唐餐有好多时唔知道有咩工序要着特登将啲肉拎挤出嚟， 因为佢要 其实系唔俾噶嘛， 要啤水啊，因为佢啲肉咧系雪到万年肉嚟噶嘛，雪到系喺个 freezer 雪好耐嘅， 啲水啊结晒冰啦，啤水 系啊。 所以就要攞出嚟， 攞出嚟啤水 嚇。啤水還就係其實係唔俾嘅， 係唔俾嘅。 啤水嘅意思咧係好嘥水呢個工序嚟嘅。佢放落個升度，成個大肉， 我哋 run 啲水， 開咗水，跟住一路咁懟落喺水度， 等啲肉快啲溶。 係啊 ，defrost 佢 ，OK， 係啦， 沖咗啲血水下 keep 係。 唔係要繼續海鮮都係嘅，海鮮都係啊。你唔好 expect 佢海鮮嗰啲係雪藏蝦嚟嘅 ，OK。 係啊， 佢又係開水計，又咁懟落去嘅 ，OK。 啊。咁你啊去餐館唐人餐館做咗咁耐啦，你有冇特別嘅菜你係一定唔會點嘅？ 你建議啲人唔好點嘅 嚇，你自己唔會點嘅？ 唔好點啲咩避風塘啊，唔好姜葱啊嗰啲。 唔係啊，鬼佬我成 避風塘你好難唔點嘅喎。唔如果係特別出名嘅話， 因為咧點解咁講咧？通常啲避風塘炒蟹、姜葱炒蟹、龍蝦、茄瓜咧，呢樣你要小心啦。 係， 佢係。要你睇翻間餐館旺唔旺啦。如果間餐館本身唔旺，而家呢道菜你要小心啦，因為咧佢哋有可能會將就嚟死嘅。 係、哎、你講海鮮嘅嘢， 海鮮真 係，然後就攞嚟攞炸咗，或者係已經死咗。 或者炸完嘅話， 炸完然後 就可以封咗個味臭味啦。嚇、 啊！蝦蟹係最衰啦，蝦蟹未水先未死先臭噶嘛，即係出曬名噶啦。 因為你海鮮嘅話咧，你一人哋嗰個海鮮供應商送嚟嘅時候咧，你嗰個缸咧嗰個温度咧好緊要嘅， 同埋個水嘅鹽分 係佢鹽分好乾度嘅，同埋你嗰個 public health 會走埋嚟，會隔你嘅 ，OK， 你唔佢嗰度罰你嘅 ，OK， 所以你嗰、那個 你罰你罰你咩先？ 我唔知道。係佢話你要執正啲，或者話你個缸個温度 唔夠， 係啦。 唔可以賣魚咁樣。 你嗰啲餐館邊個魚缸咪執俾你走去出面睇都知啦，邊個魚缸？ 哇！好多魚缸都係啲死魚嚟 嘅 喎。即係點解唔撈走嘅？成堆死魚。 同埋污糟添喎。 你要點解我要點會叫咧？係咪？ 死魚都好啲，龍蝦你根本已經係雜到係根本。佢好得意嘅，佢就死嘅時候咧，佢拎出嚟，放落雪櫃，雪鳩住佢。佢雪櫃即係冷藏咗佢，佢認為可以保持個新鮮度。OK。其實唔係嘅， 佢仲要係你去點，跟住你叫佢捉只龍蝦，佢捉俾你係面前捉嗰只係嗰只，然後放入翻廚房就掟翻落個魚缸。 我喺香港都試過， 香港呢啲叫做你睇嗰個MIHK 話，佢呢叫搭棚蝦，搭棚蝦就係話咧， 佢咁樣咧，咁樣由其他嗰啲蝦好似咪夾埋一齊咁。 哦哦，呢個，可以砌多隻出嚟啊嘛，砌多隻出嚟。 我就係一個，有一次喺香港叫我瀨尿蝦，$300啊一隻，咁樣佢斬開咗三定四橛啦。好明顯，中間我唔肯見咗佢拎嚟嘅時候，咁咪同佢拗咯。佢話：喂，係咁喎。跟住喂，屌你乜成個窿喺度？你一嚿瀨尿蝦，你分開四嚿，已經唔係好長噶啦，係咪？咁你仲要漏一嚿，好明顯噶嘛，係嘛？跟住最後都唔收我錢啦。 嗱，即係明檔會唔會好啲咧？即係你知咩叫明檔咧？即係 open kitchen 會唔會好啲咧？ 會好啲啦。但嗰陣時我做嗰時邊有咁多 open kitchen 嘅啫，全房全部都 係鬼佬先要有 open kitchen 嘅。 open kitchen 呢度都有嘅，見到都有嘅，但係咧 唐人冇啦， 但係國唐人都有嘅， 好少啲。 但係咧佢嗰啲一定唔會做海鮮嘅，嗰啲係做四大發明粥粉麵飯嘅， 嚇或者麵包啊、sandwich 啊嗰啲啦。 因為你嗰啲你佢冇咁多嘢煩啊嘛，咁既然佢都要俾廚房你睇，我唔賣海鮮嘅時候，佢冇得蝕啦，蝕都唔到，蝕唔到幾多。 係啦。 咁龍蝦呢，如果係龍蝦我應該叫咩呢？我又驚佢死啦。 其實通常海鮮我比較清蒸。 清蒸。 或者蒜蒸。呢啲佢一定走唔甩㗎啦。 吓。 佢點都好。 但呢你清蒸嗰啲呢，有時佢望喺上面呢，嗰個企台唔會叫你清蒸㗎。因為清蒸對廚房嚟講好多一個工序。 係。 我係。 正常講係麻撚飯㗎。 因為你怎清蒸你都要等四個字。 因為呢你嗰啲龍蝦蟹嗰啲呢，龍蝦蟹嗰啲呢，佢一度唔理姜葱上檔都冇 嘅。 姜葱佢一定要浸到個油鍋度炸一炸先嘅。跟住拎出嚟，跟住先 直兜兜嚟就上 飯，快啊嘛，清蒸 一上房， 又要切，又要成，又要整好佢，擺好個位。跟住你一話蛋白蒸咩嘢，又要整，又要花雕蒸，又要蒸，跟住蒸咗之後又要睇火喎，係咪先？一隔一陣要蒸十分鐘，我唔記得，十分，我直過火。 而家冇啦，而家蒸嘅通常都係蒸爐噶啦，佢個蒸爐喺度嘅。 咪咁係啊，咁但係有時佢冧檔嗰時，你唔記得咗蒸㗎嘛，係咪先？ 咁大家做客嘅都將心比己，咁你嗌咗呢啲清蒸嘅人，幫你小朋友多少少企台啦。 喂，咁你做過海鮮餐館啊，係咪？邊一啲餸菜係最好掠過客嘅咧？ 海鮮其實最好掠， 係啦。我試過一個又喺呢頭嘅，咁啊食晚飯啊，嗌咗條魚，咁我冇問佢幾多錢一兩，呢個係我錯啦。但係出到嚟嗰條魚係$300+，淨係一條魚喎。 係咪東升啊？唔係東升吧？ 係啊，好似係。 哦，東升翻嚟咁貴。 唔係，我唔肯定啦，已經好多年前啦。 東升而家都 喺明街其中一間。 你真係 東升而家都$50一磅啦。 嚇！ 其實呢樣你其實冇理幾多磅，因為佢哋有個行規喺度嘅，都必定嘅，即係暗地。 但你會唔會咁樣話啊？ 佢攞俾你就話攞佢攞就攞四磅俾你，假設條魚係四磅啦，都好大條啦。咁佢報俾你報6磅 啊？ 係 啊。 又正常啊，你阿慶係正常啊， 所以盡量掠上掠呢個位 啊。 係啊，嗰陣時咧，其實老細都喺度鬧嘅。其實如果我正式嚟講咧，同個客報幾多磅咧，老細話點知幾多磅啊？喂，大佬，我真係同個客講係四磅就四磅啦。跟住老細就話點知四磅啊，大佬，好似唔信我咁樣，大佬。 個老細話你瓊乾水嚟啊，四磅。 我老細同我講話。大佬，我真係四磅，最多我呃半磅嘅啫。 佢咪真係換咗第二隻俾你啊？嗱，有陣時佢 多唔多機會換？ 多唔多換咗？ 我做嗰陣時 即係拎出嚟俾你嗱，嗰條魚嗰只蝦嗰只，我拎個殼嗰個 魚就難換啲，龍蝦就唔排除。但通常如果你講咧，譬如話佢博你唔睇啦，因為譬如話你跟蔥龍蝦啲，佢博你唔係捉龍蝦睇。 其實如果你咁樣偷龍轉鳳咧，啲客食過佢都知，下次佢唔嚟食 嘅。係啊， 同埋咧。其實龍蝦蟹嗰啲佢來貨好平嘅啫， 喂，咁但係我點樣去？ 我就算20多年做嗰時來貨都係好平嘅啫 ，OK。 我有冇辦法知道佢偷龍轉鳳咧？如果係客， 其實幾難。 其實幾難，頭先都講啦，龍蝦蟹嗰啲佢一第一樣嘢切斬完之後就即刻抖落油鍋度炸出嚟，你 都睇， 你食唔到個味。 除非你喺廚房睇住廚房上切嘅啫， 係咯。 如果唔係，咁你都唔會知。 係啦，冇辦法分嘅， 冇辦法分㗎啦。 就算佢攞咗嘢俾走咁樣，攞咗鉗走，我哋都唔知 道。係，我就算咩啦，你就算嗌普通一個菜啊， 嗯， 我哋做其他嗰陣時啊，廚房出菜，廚房將味道出餐台個位啦，廚房炒起啲菜，我哋其他入邊可能都手痕夾。 梗係食啦，我嗰實食嘅， 實食嘅， 話事話。 係啊，係啊，我呢度最出名嗰間咧。都係會，你攞啲食好嘅食材去。 但有時 time out 佢都係 你唔怪企台嘅，因為頭先我哋都講 廚師自己食咗先， 廚師試味， 然後到企台試味。 你因為唔怪得嘅，因為 lunch 3點鐘先開飯， dinner 十點鐘過完餐期收飯，我肚餓，大佬啊，係咪先？ 呢個真係好好嘅藉口啊！ 所以做企台咧就最正就做啲大 party 嗰啲，同埋試過 serve 嘅話係我試過 serve 1000蚊一圍嘅， 係 佢哋食真係食帝王蟹，食官宴， 嗯， 但係呢個嗰啲冇得啱啦， 官宴冇得啱啦，咁你大陸咁你炒飯有得啱啊嘛， 炒飯冇， 因為我哋要1000蚊你要 serve 佢，咁我啲場出面。咁佢房入面咁就出面分晒先上去。 唔係嗰啲鮑魚汁炒飯咧，我覺得都揾笨食嘅啫。係 揾笨 嘅咯。汁啊， 唔得，要睇你佢食幾錢啦。呢啲就 嗯， 通常食過如果最好嘅都係帝王蝦蝦菇炒飯。 皇帝蟹。 皇帝蟹。 皇帝蟹。皇帝蟹。係啦。 皇帝蟹而家呢度300零蚊一隻啦。 係啊。當其時係。 皇帝蟹通常都幾多磅一隻㗎？ 十。十二以上啦，系咪？ 差唔多 十座底啦，系咪啊？ 座底，因為你要拆出嚟要食， 系咯，系差唔多。 跟住三成咧， 座底， 你至少兩成到三成， 嗯， 一定有蚊上下大。 仲唔計佢呃你剩啦，系咪先？ 三食對餐館嚟講係好唔好咧？即係對你哋辦唔辦啦，對廚師辦唔辦啦？ 好煩個廚師其實， 唔係你三食嘅話咧，一定你個。你 嘅最底最底， 其實你嗰啲咩蟹三食啊，或者一魚三食嗰啲，一魚最興咧，你嗰條魚一定要夠大， 嗯、 你先可以做一魚兩吃， 係 咪先？譬如你嗰、那個你石斑咪蒸頭腩咪炒球，你條魚一定要夠大， 嗯、 一定要 size 夠大，你先做到嗰樣嘢出嚟。你唔可以話同埋你睇咩魚，你唔可以你係咪咩魚都可以咁做，或者你咩蟹係啦， 赤鴨三隻我打死你第一個， 一雞啫嘛，一雞幾尾啊嘛， 扯你塊面落去。通常咩嘢？ 但而家好兴噶三食噶嘛，又蒸又 口汤， 系 再炸埋嗰嚿。 厨房工作咪比较烦咯，因为你又要起肉又成。企台嘅其实几好叻，呢个其实几好叻嘅。 系啊， 因为一条鱼三食，咁我每人加多系几样钱啦， 即系变咗 12蚊咁样， 即系变咗单头大。单头大乘翻去个 tips 嘅话咧，就变得多。OK， 即系变咗你话，即系譬如你嗰啲客，譬如出去食 lunch special 嘅10蚊8蚊，你唔会 expect 佢俾好多 tips 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做 dinner， 你又中意食海鮮嘅，咪佢嗰个 几百蚊， 嗰个 tips 咪多啲咯。同埋有时就算唐餐馆都会写住嗰个 menu 下边写住话，六个人以上嘅 party 会收你18%系咪啊？ 鬼佬啦，唐人唔好笑，唐人真 系唔好笑啊！ 唐人冇啊， 除非你真系， 而家我见唐人都有嘅， 我而家见到唐人都有， 我好笑。 而家都 suggestion tips 噶啦， 都会讲嘢。 而家电脑出单全部都 suggestion 都有。 我张单系，但唔系个 menu 上高写啦。 menu 唔会写 ，menu 我好似未见过唐人。 menu 我见过一两间 ，menu 系西餐 啦，起码当住西餐啦。 咁我反而我做啲唔会，佢系个客，即系譬如你屋企人咁样。family party 八個人咁樣，會講定先咯。就講明你一坐低八個人，15%，我話知食乜都好，15%得唔得？ 嗯，講明啊，我 其實15%都拉少啫。 係啦，有冇試過冇收 tips 咧？ 我梗係試過，我嗰時做嗰時，我認住嗰啲客啊，認住嗰啲客，你下次嚟啊，我喺嗰張單度我收咗15%啊，我寫埋落去啊，我知道佢俾得好撚少噶。 你唔係幫佢加料喎？ 因為嗰時我大 加料， 因為嗰時大前提咧，我唔係做得長噶嘛。 啊！ 我如果做得長，你客會翻嚟噶嘛？我做可能我撐我做一年半載啫嘛，係咪先？ 啊！ 我收納咗錢先啦，係咪先？我下次可能你幾多攞走啦，係咪先？ 嗯。 咁我梗係有啲客就我知，唔係我唔係個客都咁樣嘅。有啲客我又唔好講邊個族裔啦 ，OK？ 有啲客真係比較少嘅，我喺。都係差住15%啫，15%都撚少啫，係咪啊？係咪啊？ 大海夜晚食飯15%都 好少啦， 都真係 咩？應該咁嘅18%啦，係咪啊？ 都差都起碼啦。 加料就通常唔會係個客俾唔俾少 tips 嚟㗎，係個客嘅個企都唔會真係差。 你都唔知啦，其實俾 tips 都係最後。 所以其實佢唔落加料，佢唔會係個客俾幾多 tips， 而係個客。對個其他個態度嗰下， 所以我永遠都唔會 complain 嘅，直至出曬 其實我覺得你 complain 唔係，即係你可以又 complain 呢又 complain 嗰日做乜？你 complain 你有權利 complain， 但問題係 你中唔中意人哋 complain？ 呼呼學客，呼呼學學個其他，即係其實劉德華嗰句啦，個廣告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其實呢樣我成日同啲人講，劉德華拍漏咗後半段。 其實咁樣劉德華 今時今日咁樣做客嘅態度 係 唔夠㗎， 我覺得你最緊升一個層次就係今時今日做老細嘅態度係差嘅，真係，因為你個企台你嗰啲做得差嘅原因就因為都係好大原因都係因為老細， 嗯， 你一個人做幾份工 係啊先 係咪？我都其實我唔係話唔想 take care 你個客，呢、這個客我做幾份工係嘛，又要做呢樣又做嗰樣，你都兼顧唔到係咪先 ？Terry 冇辦法㗎，係嗱老實呢方面，我其實就唔 care， 我反而 care 啲客個態度，因為個客你不斷會係會翻嚟，然後你又要不斷同佢呼喝，都話大佬你入嚟食飯嘅喎，你都係俾咗幾廿蚊啫，我一個人食個飯仲多過你一台人出嚟食飯啦，係嘛？咁點解你要覺得係？同埋好多時我發覺啦，譬如你某啲名牌大學出嚟嘅學生， 嗯， 同埋你係譬如你個specially 做銀行嗰啲啊，或者係覺得自己好高級嗰啲人咧，佢有心態，我係做銀行嘅， 你啊， 我係幫曬你，我上帝， 嗰啲俾小貼士添啊， 佢然後就覺得你應該 serve 我，嗰啲態度就真係扯謊，我就覺得， 即係嗰啲係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你係做銀行，你係。你可能是個 accounting， 喂，但 係最嚴重的事件有冇衝突事件發生過咧？ 衝突事件冇，但類似有樣嘢，但不過應該我唔係銀行經理，係有個客喺度講話，你咁多態度對我，我都有份出糧俾你嘅。個客咁同我傾開落，同我講翻嗰個同我係咩？我老細都未出糧喎，4000蚊速薄啊，唔該。cash 老細都拖糧， 個個客即刻收皮。 老細拖糧， 咁其實你點解你要同客同我企多講，我有份出糧俾你先？ 咁啊，好侮辱噶喎！ 你咁樣侮辱個客，個客一定侮辱你噶，個其他一定侮辱你噶喎，大佬。 我都有試過一次，我去等台啦，咁啊得我一個人等台啫，咁啊帶個大位嗰個未到嘅 ，OK， 跟住我離開張台大概兩尺到啦，跟住有個女士一走埋嚟，用國語同佢講話。企喺度喎，咁我未出聲住啦嚇，咁因為我講緊嘢啦，同朋友，咁跟住個大位嚟啦，問咗個女人先話幾多位，跟住當我冇存在咁啊，跟住我咪話，喂，我嚟先嘅喎，跟住個女人話，我點知你喺度啊？跟住我又同佢 講，你企喺度嚟喎， 咁 猛 嘅， 即係佢隔咗兩步啦， 幫你透明喎， 係咯， 先打尖嚟嗰啲。 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個大位，大位應該第一件事問咗邊個嚟先啦，係嘛？咁少咗呢啲衝突嘅，如果佢問咗我哋邊個嚟先嘅話，係咪？ 可能嗰餐飯冇咗之下係嘛？ 男人嚟㗎啦，所以我先要更加要鬧佢啦。嗰個大位 又冇點問， 咪應該要問啦，咁啊，係咪？ 上應該要嘅，其實職責上。 所以發生啲咁嘅事，我咪唔高興啦，係咪？你唔係我嚟先㗎，你係咪要問咗我先咧？ 唔係，其實咧，你講啲咁嘅質素低，其餘影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咧，因為我哋尤其是我哋呢邊唐人區呢邊咧，太多唐餐館啦，太多唐餐館咧，所以變咗咧，你根本冇咁多人做，你缺乏咗咁多 人手， 係咪先？係你其實一間 話好嘅事都缺乏咗。 唔係你最低就係你好似酒吧咁樣嘛，你人工比得高啲嘅話，咁質素咪好啲咯，係咪？ 咁梗係啦。 你人工比得差嘅話，你要求啲乜嘢啫？ 咁但係你有時老細都有老細苦況噶嘛。你睇下出邊咁多餐館，競爭好大啊，真係。 嗯。 你真係競爭好大，你睇下我哋呢邊呢啲幾多港式西餐啊，係咪先？你如果老細都有，我真係老細都有老細苦況，你可能如果你 西餐就執一間少一間啦，全部開曬大陸，乜一辣乜乜辣，你又知道。 係啊。 中國人做生意個弊端， 係啦，太過唔想買錯， 做爛事都好， 係啊， 係啊， 做爛你都好。 所以你叫我講翻，而家舊時我廿幾年前嚟嗰陣時咧，我自己覺得咧，中餐咧嗰個質素係好過而家嘅。 哦， 唔同以前有人情味。 以前都話我留家，我唔知加拿大嗰邊點啊，個個都係咁講笑噶啦。好嘅師傅去曬嗰邊噶嘛，嗰邊啲嘢食 啊， 去到香港噶嘛， 廿幾三年前 LA 啲三藩市呢度都係好基本上。 最緊要就係因為咧， 好食香港噶嘛。 你廣東菜嗰啲咧，已經好少有廣東嘅師傅，有啲係嗰啲拉即係北方佬啊嚟炒廣東菜。呢個佢都唔識炒嗰啲菜係咪先？ 因為而家佢嗰 物老都有啦，係嘛？ 我做嗰陣時即係中期啦，佢哋有咩嘅？其實佢話做請廚房好簡單嘅啫，你只要拿得起個鑊，你兜到兩嘢，你就係師傅㗎啦。係 啊， 你冇味精，你冇 MSC， 你係唔識炒菜嘅。 唔使試用期， 唔使試用期，你兜得到個鑊，你 兜兩嘢。唔使你 resume， 最基本乜都好，陳落味精一炸鹽。所以通常啲人炒菜咧話好鹹咩，通常都同人講師傅輸波。 唔係即係廚房一定賭錢噶嘛。 即係嗰陣時係而家後屘再講翻咧，就係試過一次就話應徵我老細唔知嗰啲師傅應徵嘅應徵新嘅師傅嚟啦，咁就話識唔識做炒鍋啊？跟住炒鍋，炒鍋強項啦，直頭。屌啦，成鑊鏟都唔識炸， 一定啦。同埋其實呢度 L A 啦，啲師傅其實一個圈圍攞轉嘅啫。 係咯， 啊我來去都係佢哋嗰扎噶咋。 即係譬如今日我喺 A 餐館做，然後 A 餐館我唔妥啦，同我細唔妥，然後我賴成天文過 B 餐館，其實你食嘅同一間同一個師傅嚟啫，同一堆嘢。 因為佢太多餐館唔優做，我東家唔得打西家，係咪先？東家唔打西家， 都算係專業。都算是專業，如果你真係嗰、那個那個手係有翻咁上下嘅， 咁你有翻咁上下，你都自己都會可能跳出嚟開嘅啦。有老細賞識你，自己出嚟開嘅。 係啦，咁啊係咯，你可能呢啲唐人區嗰個 market 可能又大啲，可以話 market 大，咁但係你都要做好質素嘅。 喂，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如果大廚唐人差館嘅大廚一個月可以揾幾多 少？我要睇翻睇下個老佢。是不是其中一個老闆啦？ 當佢不是啦。 唔係你揾通常都係有一份 嘅，有一份人工，有一份人工，跟住另外就是利潤嘅啦。 分紅 應該都三四千嘅都，因為我淨係 大廚都係三四千。 我知做廚房嘅好奀嘅， 廚房奀嘅咋？ 廚房而家二千零嘅咋？ 哇！2000零， 2000零嘅咋都係。 咁 廚房係我諗廚房係多幾多少少嘅，係咪咧？ 其他多 要啦係嘛？廚房 廚房其實應該多幾多少少？ 你夏天好熱喎呢度。 但係廚房係你可以準時收工。揭托你冇准时收工， 咁啊系，咁啊系。 咁你要睇两睇啦，厨房咧可以准时收工，但不过人工其实唔系好多嘅，都系可能2200到2800左嘅咋。 吓，但系你意思系现金？ 唔系， 我唔知佢啦，唔理我呢个我唔知啦。 现金啊，现金嘅话咧，通常系仲少啲。 嗯， 因为我试过初做嗰时个老细咧， 你如果你 打现金仲少啲， 如果你初啦，你如果你叫 即系你报税系3000蚊。你俾現金咪2500， 你叫老細，你個老細出現金咪壓你價咯。 初初我做嗰時， 咁樣樣嘅。 初初嗰時係譬如6蚊，嗰陣時大生都似仲係6蚊啦。 嗯。 如果你出支票嘅話係6蚊一個鐘，咁我做嗰時初期台唔識啦，咁啊要報 cash 咁樣快錢啊嘛，佢一夜硬到4蚊。 嗯。 哦，你講呢樣嘢真係，我嗰陣時做啊，做 busboy 因為佢就因為我。哦扣水嘛，咁我出四 係啊，係啊，我嗰時就係我做 busboy 嗰時啊，我唔識噶嘛，我啱啱嚟美國90年92年嚟啱啱做，嗰個老細就係因為哦你扣水啊嘛，佢一晚俾翻15蚊我就 係啊， 15定20蚊我啫喎， 所以一出 好彩我 tips 嗰度佢俾翻5厘我咋，即係半份咋，如果唔係，如果咪仲少啊， 所以企台有一半人工都係靠 tips 嘅，咁其實做客都好，不論做客做咩都好，大家。將心比己啦，你食你都冇理由話我使咗10幾蚊，然後就當其他人唔係人。 我自己就冇咩好特別差嘅經驗，因為我自問我唔係一個好差嘅客，即係我自問我唔係好差嘅客，所以冇咩好特別差嘅經驗。即係對門口企台，即係我自己就 特別壞經驗就係你做企台，做企台我先知見到呢樣嘢， 嗯哼， 先見識咁多嘢，就其實覺得人與人將心比，你個客你想企台點對待你？好簡單，你點樣對你對塊鏡？你屌鳩塊鏡，塊鏡咪有人屌鳩翻你啊嘛！一撚樣啊，其實你對我期待一撚樣嘅意思，你對我期待好，俾多少 tips 佢，人哋一半人工都係嗰份 tips 嚟噶，咁期待咪對翻你好咯。咁大家好嘅時候，老細又開心，因為良好嘅循環，點搞到一個惡性循環啫？其實 總之一句講曬啦，期待有期待嘅苦況嘅，咁啊係，其實你我哋講呢個話題咧，下次可以講另外，即係講下啲 LA 飲食嗰啲文化呢樣嗰樣啦。咁多年嚟，咁啊，下次先講啦。 嗯，係咯，咁好啦，做得好。OK，OK，拜拜。